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对照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我市提出全市各级干部要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上级精神上来，把上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为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围绕高端生态率先的要求，我市积极谋划今后5年工作，推进后发跨越。一是要把同城融合发展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跨潮白河大桥、燕郊西出口、102国道南移、京秦高速对接、轨道交通22号线等重大交通对接工程，实现与北京同城融合发展。二是要加快构建4+6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产城融合发展、政企合作发展、企业竞合发展三合发展模式和6+N大集团模式，积极推进中冶、中建等央企、京企、民企进三合，实现产业高端发展。三是要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最大的政治来对待，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行动，抓好东部矿区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打造水污染治理三合模式，力争到2018年实现垃圾零增长，13-5末实现垃圾零存量。四是要抓好城乡统筹，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打造全域美丽乡村，以农村电气化工程、市民待遇工程、幸福指数提升工程为铜板，持续推进民生改善，确保2018年底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近日，百川燃气公司推出自助充值平台和充值宝，燃气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充值来实现网上购买燃气，现在只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在手机上购买天然气了，免去了跑营业厅或代办点的麻烦。据工作人员介绍，充值宝就是一个带有蓝牙功能的读卡器，在手机安装一个客户端，与自己的燃气卡绑定，把卡放到充值宝内与手机相连，就可以在家自己充值天然气了，十分方便，同时也能避免夜间没有天然气而无法使用的问题。而自助充值平台操作简单快捷，可以避免与办业务的人一起排队，节省了不少时间，给广大燃气用户带来了方便。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监管动态，集中开展化妆品安全专项整治。近期，市食药监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以全市化妆品生产企业、化妆品主流经营企业，包括化妆品专业批发市场、专卖店、直销店以及美容美发机构、洗浴行业等为重点检查单位，以祛痘、祛斑、美白等宣称功能性产品、染发、育发类产品、防晒类产品、面膜类产品等为重点品种，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建立进货查验制度、锁证锁票制度以及进货台账制度、生产工艺执行情况、产品标签标志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产品证明文件及批次检验报告索取制度是否落实等。红盾情今天播出解读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是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总的可以分为2大类，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目前登记的内资企业主要包含11个类型，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内资公司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以及内资企业集团。外资企业主要包含4个类型：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法人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是指有经营能力并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公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

爱的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任性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可以掩饰你有那么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也不见心碎，我可能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你，一抬头就看见我，也你一抬头就看见。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快完为止。

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你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你看那秘密我就想得过去，就一刻让我写出那么多你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傲的高跟和红唇不放，失去的钻石面具，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闷，你要学学那个旅馆里真的心跳，说否则就注定要爱一辈子的光棍。 我一个秘密，我就想得过去，就一个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命运的人世间有何来去，如果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命运的人世间有何来去，如果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531，17701531。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风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小雪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为停留。 接下来我们要秒杀一款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来自朗格多克鲁西荣产区，采用赤霞珠和梅洛两种葡萄，通过法国传统工艺混合酿造，

的感动。